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而家第三節啦，7月22日嘅早上，而家咧呢個時候咧應該9:05啦，大亨就應該 都未開庭嘅，其實 應該未開庭 嗰陣嘅， 書展開咗咯，今日提咗個鐘， 書展原來提咗一個鐘，係9:00至5:00啊，今日 朝9:00至5:00，有買趁手。 有啊，係啊，有買趁手，因為剩翻嘅書唔係好多嘅台面，大家流流買曬佢啊。咁咧第三節咧，我哋都係接翻第二節嘅話題啦，因為今日咧， 喂，我嗰日訂隻杯，你收撚咗即係肥佬禮錢嗰啲泛民，就同我劃清界線，連我最啊，即係連阿李柱銘咧，阿民主阿伯，屌都寫文章鬧鳩我， 又話我嚇， 又話我模糊焦點啊，有啲人咧就話對共產黨有利，你揾我訂隻杯對共產黨有利，冚家產肥佬禮訂咁撚大嚿錢對共產黨有冇有利？而家只係模糊咗焦點啦。明明是要佔中，人家在那裡反佔中，撲你的街，這宗新聞爆出來之後 冚曬囉， 那些即有些想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呢，或者市民就屌你，個焦點被你模糊了，屌你老母，原來肥佬禮掟錢是對共產黨最撚有利的，黃毓民掟隻杯呢，現在就分分鐘被人告普通襲擊，一周在那邊還好笑，就是問那些官員是不是跟我夾撚定的，有個政治助理話俾我聽，即係以前係做報館嘅，佢話一仔嗰啲人同佢講，屌你咩掟呢隻杯同梁振英夾撚埋嘅咁，要模糊咗呢個所謂佔中嘅焦點。我屌你老尾，呢班咁嘅冚家產，跟住就話揾人跟蹤我，睇我有冇乜乜乜，我撲你個街。 點知就跟咗李永達班友去， 屌你乜跟咗李永達去，喂李永達去嚟肥佬禮屋企就即係行過立秋㗎啦，係咪？喂屌你，原來肥佬禮掟錢。比黃毓民掟杯對共產黨更加有利。 唔係李永達咧係2020嘅顧問嚟㗎。係 啊，喂呢、這個大家唔該嚇，將我呢段嘢撮出嚟，屌你擺出嚟公佈周知。 喂，即係阿頭先休息啦 ，off mic 啦，教主就諗下。唔得喎，真係呢一單嘢係模糊曬成個政改。係 啊，屌成個運動，成個政改嘅焦點俾你模糊曬啦嘛，係咪？屌你，我哋啱啱喺度揼緊共產黨。你睇我琴日嗰三分鐘鬧啊林鄭月娥死狗咁啊！嗰三分鐘鬧佢哋幾個係咪叫佢哋落地獄廢柴，鬧撚到佢仆街冇得駁嘴。三分鐘。 同埋尋日啊，張德江又出嚟講嘢啦。張德江又走出嚟就話叫大家小心呢個外國勢力介入啊，諸如此類。喂，你今次夜晚咁樣你爆呢一單，即係 喂益曬共產黨啦！我懷疑屌你咩？呢個係無間道嚟喎！屌你咩黎智英？ 喂，你仲唔執住？ 帶領住成個泛民做無間道喎、啊！ 喂，你睇一睇而家收錢嗰班人咧，即係其實成個泛民翹起曬喎，由陳日君、陳方生、李柱銘、朱耀明佔領中人發起人之一，鄭宇石都有話有，李卓人跟住阿長毛、陶錦生、梁家傑、毛孟靜、陳淑莊、民主黨、公民黨， 係真係爭咗人力。 你大公民會幾經辛苦先可能刮到啊鄭宇石以前一啲嘅叫醜聞啊，或者唔係即係澳洲籍啊咁樣。 澳洲籍 而家唔使佢自己幫你搞掂。 嗱，我覺得咧，即係你啊作為一個學者，嗱嗰個支票抬頭寫你個名，係咪？你真係要交代。你啲立法會議員亦都係， 係 啱唔啱？你要申報嘅，大佬係咪？如果唔係，你第日講乜撚嘢都冇用嘅。我喺立法會一句我就已經叫你收工㗎啦。喂，屌你係咪申報啦？有間接或者直接利益、 間接利益、金錢利益 嘅。你要申報嘅，大佬。如果係嘛，譬如話有啲議案牽涉到同一傳媒有關嘅，或者同肥佬你有關嘅，你使唔使申報啊？係咪？唔通嘅呢個係咩？所以而家真係大禍。屌你乜成個民主運動本嚟79萬人去電子公投，51萬人遊行氣勢如虹， 係啊， 跟住對方喺度搞反笑佔中，就好似小丑一樣。屌你乜而家係一個即係決戰嘅時刻，撲你啊街整單咁嘅嘢出嚟，模糊曬成個焦點，個結論就係對共產黨最有利，係咪啊？我掟隻杯對共產黨有咩嚟啊？ 喂，同埋呢一單嘢咧，我想講個仔咧，你咁樣今日咁樣爆出嚟咧，其實係令到一個本身嗰班嘅大眾班，即係 在一班港豬的心目中已經是很厭惡政治的了嘛，已經是覺得其實你大家因為政改啊，因為立法會啊啲幾次的衝擊啊，即係新搞東北啦、啊，其實大家好厭惡就係、是、喂，可唔可以唔好咁吵鬧啊，咁亂啊，咁嘈啊咁，再加埋啲一單嘢咁冚落嚟咧，其實係會俾人哋覺得咧，成個政治更加污糟、更加肮脏。 香港人最中意呢啲咁嘅嘢㗎啦， 更加討厭。 總係覺得背後有個大佬咁樣，咁啊， 即係佢哋會嗰啲模糊焦點，你佢哋就睇住啊，李卓人收幾多錢啊？哇，咁啊，即係陳日君又收幾多錢，佢就對住呢啲數字就。好多好多遐想嘅啦嘛， 唔係咁而家咪又一定有人出嚟同佢解話啦。咁肥佬你都算唔錯啦，發財立品啊，揾到錢又支持民主運動，咁撚樣嘅邏輯㗎嘛，呢個係係咪？咁你好多即係啲工商界屌去支持啲愛國愛港咁，又有咩問題啊？ 係。唔係，但係你唔係咁，你唔係咁講喎，即係你唔可以用嗰個就係話出於好心，我做民主好心，大家就要支持。但係你壞咗件事嘛，而家的而且確。 即係出於民主好心，就要統領民主。 唔係同埋唔係啊，你惡不群嚟㗎嘛，大佬啊！ 我都係為你好。 唔係同埋而家你去到個地步嘅就係、是、其實佢一直以嚟響嗰個嘅即係所謂民主嘅 agenda 上面，佢係將香港係賣走㗎嘛，你見過情況？特別你幾次嘅就係話，譬如舊年2013年嘅12月咁，咁你話有啲人啱啱今次攞翻啲一次嗰啲嘅資料出嚟咧，睇到咧，其實今次嘅資料係舊年嘅12月30日出嘅嘛，係所謂 download 或者傳咗上去網上，即係我講緊呢一個啱啱今次呢條， 即係嗰個 unzip file 啦， 個 unzip file 啊，係2013年12月30日出嘅，但係當時其實我哋一直以嚟係鬧緊民主黨賣香港嘅，就係因為啱啱嗰個年尾係蔡耀昌走去係幫呢一個嘅打官司，就話新移民可以喺香港享有呢個7年嘅嗰個嘅綜援，即係終審庭案嗰單嘢， 未滿7年。 喂，你見到其實成個一直以嚟嗰、那個，譬如肥佬禮啊、蘋果啊、泛民啊，一直以嚟個 agenda 係講緊係賣緊嘅，就係中國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嘛。但係你見到而家出現嘅情況就係話，結果個結局嘅就係、是、香港係因為啲班人慢慢係斷喪喎。更加重要嘅就係今次喺政改嘅前夕，呢一單咁樣嘅黑金，即係呢個係文匯大公嘅講法啦。呢一個咁樣嘅政治獻金。是會造成整個泛民嗰個嘅公信力 discredit 曬喎，成個公信力係一鋪清袋喎。 屌你破壞民主運動，屌你有利共產黨，係咪啊？呢、這個就真係要譴責，即係叫李柱銘寫翻篇文先，佢唔會寫㗎啦。不過 咁改幾個字啫，都係攞翻舊嗰篇。 屌你，我係蘇亞雷斯，咁呢個係邊個咧？屌你，呢個黎智英係咩人咧？ 莫耶斯， 莫耶斯， 唔會啊！莫耶斯邊有咁撚多錢咧？莫耶斯只人工㗎嘛。 是因為今天李柱銘就寫了一篇文就說教主是蘇亞雷斯， 即咬人， 是咬人， 今天在明報法政隨筆那個副刊， 是啦，兩件不買就說哎那不要發癲啊，要玩這樣你好不好波這樣， 即是跟蘇亞雷斯一樣那麼好波，但是呢 即是意思呢就是即蘇亞雷斯有病，即是我也有病，那我都覺得我是有病的， 是 有你係啊！我都有病。 快啲叫阿近燙件蘇亞雷斯送俾你，咁同你做 friend 喎。你又唔使成日夜住佢對方唔得喎。 喺立法會見到呢啲咁嘅撚人，你唔癲都變癲啦。 真係唔癲都變癲啦！喂，呢班全部屌你啦，咩啲偽君子到你睇下，係咪？喂，如果你咁光明正大，你咪晨早公佈咯，係咪？我收撚咗黎智英幾多錢？係咪？點解你唔公佈呢班契弟？包括你劉慧卿啊、梁家傑啊、李卓人啊、陳淑莊啊，係咪？點解你唔公佈啊？ 喂，連毛孟靜都有喎、啊， 梗係有啦，係咪？ 嗱，毛孟靜嘅回應就係未聽過呢啲資料，就話冇意思，冇意思喎、啊，嚇、啊，冇意思、啊。 屌你咩？唔可以雙重標準嘅，你鬧人，你喺立法會度成日陰謀論去鬧人哋嗰啲建制派就得，係咪啊？人要調撚翻轉啊！我係有收肥佬禮錢啊，我覺得佢支持民主啊。有咩問題啊？我又冇附帶條件啊！咁佢嘅觀念同我一樣啊，理念同我一樣，我收佢錢有咩所謂咁？咁你可以咁樣講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咁你又走去成日趌人，係咪啊？ 嗱，因為見到好多即係報章揾呢一班收咗錢嘅人嘅回應咧，都係話 no comment 啦。咁啊，何俊仁更加就話你中意點寫就點寫啦咁樣。咁咧其實 最撚無恥呢啲， 繼續攞住 iPad。咁咧就，但係其實你見咧嗰個 blog 咧，即係話爆料嗰個 blog 寫咧，其實最尾有8個字都令人幾騰嘅，即係話寫完網上資料無窮無盡咁樣。咁其實都喺度睇啊，係咪仲喺度擠緊牙膏咧咁樣？其實大家都唔敢點樣否認。 應住，就係睇下會唔會聽日後日呢個 blog 會再有新嘅消息再公開。 冇㗎，呢啲全部都係選舉嘅黑材料嚟嘅。呢個都唔黑嘅，你公佈。 公佈啦，而家 喺選舉論壇就真係得講。 因為講緊就唔係收錢嘅問題。 如果我仲選嘅時候，我選舉論壇我玩撚死佢哋㗎啦，呢班泛民。 但而家問題咧就係、其實因為喺正果之前，特別而家係埋行牙嘅時候啊嘛。你咁樣係即係完全係幫咗成個政府同埋中共去 維穩， 去維穩嘅喎。因為你泛民已經係再冇一個即係呢個可信，即係可一個 冇公信力 去動員啲群眾去支持你哋，就話要通過呢個所謂真普選方案嘅喎。 如果你有政治捐獻法或者有政黨法，所有呢啲收入咧，即係來自嘅捐獻，全部都有。有個 breakdown 嘅，咩錢用喺乜嘢邊啲地方，就全部有個 breakdown 嘅。而家我俾撚咗50万你梁國雄，你嗰兩嗰50万你點使咧？定係我俾咗你又唔夠你使咧？係咪？甚至乎你拎個溝女都得咧，坐飛機搭飛機都得，呢個都係支持民主啊！因為要養撚住你肥肥白白，咁你先有力去爭取民主，係咪咁咧？係咪？但如果你有政治捐獻法咧，有政黨法咧？要有一個 breakdown 嘅大佬，要交條數出嚟嘅。 如果咁睇咧，教主嗱，而家即係成個政改啦，成個政改，你去到如果地步，啱啱上一次立法會嘅即係成個新界東北情協撥款、勘探撥款，今次而家呢一單嘢爆出嚟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令到嗰個公眾其實好清晰嘅，就係、呢一班所謂嘅民主代議士，基本上已經唔能夠再依靠佢哋噶啦。即係你唯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一直我哋都係講緊嘅係， 我哋講咗好多啦，即係要自救㗎啦，自己香港自己救。 係啊，港人就一定要自救。 我亦都講過好多次，而家成個民主運動應該交俾啲後生仔，係咪？佔中就由學界去佔中，你班泛民就唔該你退場，你已經冇資格再領導呢個民主運動，係咪？俾咗你20年有多嘅時間，係咪？今時今日去到一個關鍵時刻，咁 critical 嘅即係呢個時候，你係應該將嗰、即係嗰個棒係交俾啲年青人，係咪？你係去澳援，做澳援嘅角色，聲援支持，係咪？係俾班後生仔行去前邊，係咪？因為佢哋清白啊嘛，你呢班唔家產，你睇下，係咪？ 但如果你話對於之後往後成個， 仲有你記住喎，你攞肥佬禮錢嗰啲陰質錢嚟㗎。肥佬禮嗰、那個即係搞黃色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係搞到好多人家散人亡嘅 喎， 係咪？ 同埋呢一次啱啱呢一次爆料都係啦，即係有講到喺緬甸嗰度點樣係做生意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呢度其實係即係好多嘢啊，再加埋就係有同施明德去通電啦。咁同施明德通電，其中有一個焦點咧，就係講緊嘅就係話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施明德咧同佢傾電話咧，喺嗰、那個即係喺呢一個文件裏面顯示啊。第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咧香港咧不獲，即係施明德就問，若果香港咧不獲民主，北京點會讓呢個台灣信任咧？咁樣咁就有講到裡面嘅一啲爭取公民運動裡面，就係要盡量係撇除嗰個政治嘅介入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喺個對話裏面咧要提防人哋有人係假裝激進啊嘛。咁呢個係施明德佢係再三強調嘅，就係講緊喂，如果喺嗰個嘅過程裏面要小心，有啲人咧係好積極、好激進嘅。激進就係我一定要衝入去，要掉火把啊，掉乜嘢啊，要犧牲生命啊咁。即係講我就要俾你拉，我要同你搏命。但係你要提防，你要提防啲人過嚟咧就係扮激進嘅咁。喂，呢啲咁樣嘅資料咧喺嗰啲文件嗰度咧咁樣係顯露埋出嚟嘅話咧，其實對而家整個即係我會覺得啦，今次呢一單嘢除咗對於成個泛民係嗰個形象啦、那個公信力受損之外 咧，激進派咁啊！如果你聽施明德講就 辣埋落去㗎， 提防你啲激進派㗎啦嘛，已經要係咪？ 係啊，辣埋落去㗎呢度。喂，咁所以其實呢一單嘢其實影響嘅就係你係影響到係可以牽連甚大，特別係今日唔知仲有啲咩你爆出嚟。 係啊， 同埋泛民嘅處理，你見到其實大家一齊而家挖一口徑係不願置評嘅時候咧，其實係喺嗰個公關手腕上面，其實係完全係你冇可能咁樣俾人哋輿論追住你打噶嘛。你一係你就即刻走出嚟認咗佢。 騰咗啦嘛，即係我諗佢哋冇人估到會有啲咁嘅新聞爆出嚟。跟聽咗就即刻縮線都未接，可能係要問下肥佬點回應先咯。 尋日就去咗揾肥佬啦，已經嚇。但係如果你話對往後成個政改嘅局勢係咪有咁大嘅影響咧？如果講緊 唔係而家個問題就係頭先阿泰講一樣嘢，就係呢班泛民咧已經剩餘僅有嘅公信力都冇埋啦嘛，已經係 係啊。 咁佢哋梗係覺得唔重要，屌我收肥佬禮錢，我唔係收共產黨錢。會有個咁嘅邏輯啊，咁先攞命啊嘛。 佬，係咪？因為我收肥佬禮錢，收共產黨錢嗰啲係不義嘅，我收嚟肥佬禮錢係正義嘅，咁咪公佈咯，係咪？一早就應該公佈啦，你收正義嘅錢，我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係咪？呢個邏輯講唔通啊！你係俾人哋踢撚爆啊嘛，仲有你肥佬禮一直都係操控成個民主運動噶嘛？而家已經好撚明顯㗎啦嘛！我講到口水乾，唇焦舌閉，講咗幾年十鳩幾年，冇人信係咪？你老母佢成日喺度唱我收共產黨錢啊，大撚把人信係咪？包括你嗰啲咁啊，屌你乜老蕭有冇收共產黨錢咧？係咪？係咪？咁我哋又幫佢啃撚埋海底隧道嗰個廣告，幾撚淒涼啊！包括阿達住最撚冤枉，冇理頭啃埋係咪？變咗人民幣力量，好在走得快，好世界。屌你乜！你呢班契弟可能左右逢源都未定嘅喎，係咪？公佈咯，係嘛？好簡單啫嘛，唔可以就話邊個比邊個更正義，人哋收嗰啲錢就唔撚正義，你收嘅錢就正義，係嘛？你話冇附帶條件 ，who knows？ 嗯， 係嘛？點解佢一召你就去佢屋企咧？屌你老味真係好撚 friend， 係嘛？ 尤其是咁大筆的款項啦，即係可能佔成個政黨營運好好大的百分比嘅錢。 而家唔單止係政黨營運，係成個泛民嘅運作喎。 嚇！ 成個泛民運作。 有啲人就話：屌區區幾千萬，屌你咩？呢個民建聯一年個基金都幾千萬啦。 嗰個民建聯啊嘛， 係咪？佢哋會咁樣講咁，咁但係呢啲係曝咗光嘅啫喎。 嚇！係啊。 係咪？李澤楷捐咗幾多錢俾泛民咧？係咪？係嘛？仲有其他人咧？ 嗯。 係嘛？Who knows？ 所以個問題就唔係話政治獻金或者政治捐獻嘅問題，而係話有冇公佈啊，嗰個透明度點樣啊？甚至到今日而家講咗出嚟咯，個回應都係話唔回應喎。 唔係，亦都係因為咁，因為呢一樣嘢其實喺今次呢次政改裏面，特別面對住咁大嘅建制派輿論嘅壓力咧，你而家冇辦法嘅就係、是，因為本身我哋一直係講緊。因為其實你諗深一層嘅就係當時佔領中環、佔領三支走出嚟嘅時候，佢哋賣緊自己係咩啫？賣緊自己係素人，一個教授， 一個教授一個牧師， 兩個都同政黨係冇關係嘅。 其實成個佔中就係俾民主黨操控，屌你咯！ 跟住成個佔中咧，就係呢一班人走出嚟，就係話係因為呢一班人都忍唔到啦，都係要逼上梁山啊！ 我都要出嚟啦！ 我哋呢啲嘅即係中產都要出嚟啦！我哋希望用一個道德與愛。感召群眾，就大家拋個身出嚟嘅，就佔領中環啦咁。喂，你呢單嘢一爆出嚟，你成個道德立場冇咗㗎啦，可以。 冇曬㗎啦，你都係收肥佬禮錢，肥佬禮嘅錢又唔知喺邊度嚟，屌你咩？可能係 CIA 俾佢都未定係嘛？咁有好多種傳言㗎嘛，係咪？ 係，因為今日嗰個矛頭又集中喺個 Mark Simon 嗰度咧，又講到佢之前又係喺幫美國做嘢啊咁樣啦，咁可能喺呢度都會繼續會發展落去啦。 你頭先阿太提嗰個緬甸都係啦，都係話佢哋一齊係嗰個前美國咩副部長， 國防部副部長， 國防部副部長一齊去緬甸噶嘛，有曬相噶嘛。 唔係，即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呢一次爆出嚟咧，其實令到你而家泛民係冇曬招可用嘅。即係你本身你僅餘嘅，你以為啦，剩翻就係佔領中環。咁佔領中環，你而家近呢幾日打嘅都係打緊嘅，就係話利用譬如戴耀廷嘅，戴耀廷佢就係寫封信俾警察啦，跟住今日寫封信俾公務員啦，就話就係、是公務員團隊喺九七前咧，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好有效率。 要有道德感召佢，梗係要做呢啲工作，咁佢感召冇咩而家？ 咪就係咯，你寫幾多字都冇用啦。 講翻轉頭就出事啦。 你譬如呢啲一嚿錢一掉落嚟嘅話，就真係成個佔中嘅焦點模糊喎、 啊。散曬，不過錢係袋咗。 其實年年都有俾錢㗎啦，係咪？咁你較早之前即係2011年嗰、那個係嘛，都係導致呢個社稷分裂嘅其中一個原因。即係我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節目嘅時候，你都知道啦。嗰陣時我最早就係話嗱，你陶君衡同梁國雄喺挪威，因為那個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咧，就是、你去聲援劉曉波，咪一班泛民過去，咁肥佬禮又過去，然後喺嗰邊傾偈，係咪？翻嚟就開始反我啦，係咪？咁呢個好清楚噶啦嘛，係咪？跟住你社民連先有得喺一傳媒可以見報，同後來人民力量嘅情況幾乎係一模一樣。即係我喺度嘅時候，仲要開記者會，屌啊杯葛一傳媒集團，坐曬喺度一字排開。不過你劉家雄，屌你咩？你陳偉業成班係咪？我呢頭俾人拋撚走咗之後，啊、即係被逼走啦，係咪？走咗之後，哇！你同一傳媒屌關係好到不得了， 係 係咪？所以呢個你咪睇到咯，即係話成個嗱，我哋唔好講個人嘅恩怨， 即係你肥佬禮成個取向嘅就係要排王啊嘛，大佬係咪？我都算巴撚閉㗎，真係講下講自己都真係覺得好撚，即係呢一生人都即係都算係咁㗎啦，即係係嘛？佢係排王啊嘛，大佬而家好明顯係係嘛？屌你點解冇揭發話俾人咗壓埋我咧？ 嗯， 係咪？係嘛？哇！如果佢有俾撚咗錢我，佢自己私下啫，懟出去俾人登添啊！ 自己攞張單出嚟， 唔使等你，唔使等你電郵外泄啊！真係，係咪啊？屌你老味真係，係咪？ 印咗周街牌， 屌你！印撚咗周街牌添啊！屌你老味，而家日日仲想點樣密謀揾啲狗仔隊去跟下我睇有冇醜聞啊！屌你乜不撚知所為真係，係咪？係咪？所以即係你咪睇到呢啲咁嘅人咁嘅動機，屌你仲有好事嘅咩？係咪？ 唔係即係所以咁講啦，你而家去到嗰個地步咧，香港人去爭取民主咧，即係其實你話係唔係好悲哀咧？其實真係好悲哀。 即係我話俾你聽啦，兩個字啦，總之對呢班泛民主派， 大家死心啦， 唔係死心係信唔過咯， 信唔過啦，信唔信唔過咁温和嘅你，我以為 我哋做你自己 講四個字， 唔係呢個就回歸翻其實阿黃達喺城市論壇提嘅就係其實一開始你就要覺得係所有政治人物都係信唔過嘅， 係啊， 其實有啲咩事都係靠自己嘅，即係如果有人一動員到一啲嘅運動啊，可能他朝喺政改嘅時候啊，係咪會衝過立法會啊，或者有其他行動嘅時候咧，都應該自己靠自己。 政治捐獻咧唔係問題嚟㗎，喺所有嘅民主國家咧，即係政治捐獻係好正常嘅，但係佢要受到法律嘅規範，係咪啊？即係每一分每一毫啊，即係你都要即係公佈嘅。譬如話而家嗰個選舉及舞弊條例都有好嚴格嘅規定。 嗯， 但係佢亦都有個漏洞，就係、是、政黨咧係唔受規範嘅。 嗯， 即係你政黨收幾多少錢咧，佢係唔需要申報嘅。譬如個候選人，譬如民建聯咁，候選人啊陳大文咁啊，咁佢嗰個申報選舉經費就係陳大文競選經費由民建聯全數支付一張單，搞兩條。 嗯 係咪？ 嗯嗯嗯。 咁如果有人啊，我中意陳大文，我捐2000蚊俾佢，咁一入落你個户口，咁你就要登記邊個捐2000蚊俾你，就要申報。所以而家好多政黨為咗方便，佢唔做呢啲嘢嘅，所有嘅錢就集中咗喺個政黨嘅户口。 嗯，冇錯。 由政黨去分發，係嘛？只要你個人嗰啲，你就一定要申報嘅。 嗯， 冇得走雞嘅，係咪？所以個問題就係話，那個法例本身係有個漏洞喺度，你對個人咧嗰、那個要求就好嚴格，係咪？1000蚊以上你就要申報，申報意思就係要申報埋邊個捐俾你。 嗯嗯， 係咪？咁你係咪好奇怪咧？香港啲法律？係咪？但係你民建聯或者民主黨收攬咗肥佬禮幾百萬，民建聯收攬咗呢個某某上市公司個老細幾千萬，你係唔需要申報嘅。 嚇、 啊！因為嗰間係有限公司嚟。 仲要張曉明上埋台添。 喂，嗰、那個係因為自由經濟嘛，嗰間係有限公司嚟嘅。 係。 政黨係用有限公司嚟註冊嘅，你明唔明啊？咁個有限公司每年有個核數報告咪搞掂咯，係咪？ 係啊，冇錯。 係咪？咁樣噶嘛？ 嗯。 一係就用社團註冊嘅。是吧他不需要攤在陽光底下的，反為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申報呢就有張表給你填的，但那個都沒有法律約束力的、 哦、 你只是間不中又被傳媒踢爆你啊，這個湯家驊炒樓啊，這公司我沒有申報啊，這樣、你有多少間有限公司你要申報的、是吧，沒有申報，那何俊仁又被人踢爆過，這班人全部都鬼鬼祟祟的，屌你原來 是全部都赤赤，現在是這樣看的、 啊、 即是他們真的真係披住一個即係所謂泛民民主面具，但 所以我哋一定要駁斥一啲理論，好似屌你潘小桃呢啲咁嘅撚樣，係咪 啊？ 哎呀，我都捐頭頭尾尾都捐咗4000蚊啊！咁我話使唔使報一報啊？咁屌你咯，咪真係係咪？為咗香港民主大業係咪？喂，唔係咁嘅邏輯啊嘛！既然你覺得呢個係為香港民主大業，你肥佬禮發財立品要捐呢啲錢出嚟，因為唔撚告唔撚公佈啊？ 嗯。 就係咁樣，你即係你駁斥呢啲人一句就夠㗎啦。係。點解你收嘅人唔招認啊？ 嗯。 唔使等人哋屌 hack 撚咗個電腦， 嗯。 或者啲電郵外泄，你先嚟、你收啲錢都冇條件嘅。 嗯。唔係啊，咁跟住佢嘅回應咪就話，其實佢哋收嘅捐款從來都唔需要公開咯，即係佢又同你講法啦，跟住就唔係同你講合理合情呢個問題咯。 唔、需要公開嘅、我哋因為香港法律冇規定， 冇咁 嘅 規定 啦、 啊。係啊，所以你問佢知唔知道政黨法嘅，真係扭下扭下。 係三個字咯，無恥咯；四個字無撚恥咯，係咪？ 係好難數啊， 五個字好撚無恥咯，係咪？ 咁同民建聯冇分別嘅，其實實際上有，即係喺呢一點上面， 或者更無恥啊！佢哋係 喂，不過真係咁講，都係講一句啦。教主一開始第三段講得啱嘅，呢一次啊，肥佬拉啲嚿金咧，一掉咗落去咧，即係將成個政改泛民 個焦點 完全模糊曬。 有你共產黨， 有你共產黨， 屌你啦！ 好，第三段時間差唔多，第四翻嚟再講。